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53集， 幽梦的五人和十人本每天能打一次，江城和谢成岩今天都打完了，只能刷怪。好在周围没什么人，他们聊天时不用有太多顾虑。不过为了防止养成习惯，谢成岩听小舅舅的话，依然没有喊他。二人不知不觉刷了近一个小时，野区的人渐渐变多。他们商量几句，决定换个清静的野区。谢成岩趁着这个空当点了小舅舅跟随，去了趟洗手间。江晨便带着自家外甥往前走，刚踏上一旁的小路，就见迎面过来一个人，很快停在他面前，是一位剑客 ID 梦中取魂。游梦里战神、剑客和奶妈的基数比较大，后者是团队刚需，前两个既是拉怪的刚需，而且还容易上手。由于是近战，打起来会很热血，因此很受玩家的喜爱。这是位魔族的剑客，腰间别着把散着暗光的长剑，看着就不简单。江晨见他的装备属性是对玩家开放的，便看了一眼资料，发现是件成装，在游梦里的稀有度仅次于神器。游梦取魂捏的这张脸很帅气，声音充满阳光。 大郎好。 他一开始略有些紧张，说完停顿了一秒，这才接着往下说。 我观察你很久了，很喜欢你，能不能和你一起玩？ 不能。 哎，你是不是误会我是来问攻略的了？我真的不是，我是觉得你很厉害，又很有个性，所以特别崇拜你。对了，你们是情侣吗？ 不是。 啊，那暗冥肯定也不是吧？我感觉他配不上你。 江晨有点被取悦到。 嗯。 太好了。大佬，你还没有绑定伴侣吧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我技术很好的，你以后想打什么我都能带你。 不需要。 别这么快拒绝啊，你先观察看看。我在游戏里没什么朋友，一个人实在太寂寞了。 没朋友你怎么打到成装呢？ 哦，我加了帮会，是跟着他们打的，但其实我和他们不熟，也不投脾气，你就考虑一下我吧。 江晨总觉得这场景似曾相识，打开人气榜看了看，梦中取魂人气榜第五位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他开服到现在弄出了这么多动静，也才排在第14位，前面都被主播和土豪占了，尤其是前几位全是粉丝基数大的人气主播。 原来是个主播来钓鱼的。 江晨关上榜单。 不考虑了。 哎，我知道了。 梦中取魂转身离开，迈出两步忍不住又回来了。 那我能不能在旁边看着你？我保证不打扰你，你要是还嫌烦，那我就把自己藏起来不让你看见，反正我也没别的地方能去。 他怕笑场，急忙关掉游戏里的麦。梦中取魂扫一眼疯狂刷屏的弹幕， 怎么样，几句话就问出他和那两个人的关系，本服的第一盆狗血终于有答案了。 他开启下一轮竞猜， 压住看我多久能拿下他，或者多久能翻车。不， 我现在还翻不了。从他那句我怎么打的成装就能知道，他暂时不清楚我的身份。这位大佬是真的不太关注别人呢。 游戏里江晨听得不耐烦，刚想点破他的身份，身后的大外甥就走了过来。谢成岩自然是知道这是谁的，快速把语音切到队伍频道，同时给小舅舅发私聊。 这主播粉丝多，但人品不怎么样，很会炒作，他肯定是看你们最近火想蹭一波热度，为了直播效果来的。他以前看景行直播带我玩，还专门跑到竞技场来蹭过我们的热度。他会来晨曦应援也是在内测里听说景行要来就跟过来了。我一直很烦的。哎，他说什么了没有啊？ 说想和我绑定情侣。 他也配。 梦中取魂见他们不吭声，知道是换了频道。 你们是在商量怎么判我刑吗？ 谢成岩切回外放频道。 没有，我在问他这是什么情况。 他又快速切回去。 哎，不行，我想整整他。 你想怎么整？ 谢成岩没等回答，旁边又过来五个人，为首的看着封印师礼貌询问。 知风俱灭，能不能和你 PK 一把？ 江晨简单打量一眼他们的职业配置，估摸八成是俱乐部的新人。这次的新人倒没有下午那两个这么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至少也练到了70级。 又是 PK， 你们是不是一伙的？ 为首的不明所以的一愣，急忙摇头。 不是，我们不是一起的。 你们是都想和我 PK 吗？ 可以吗？ 我不想打。 几位新人沉默两秒，没死心。 怎么你才肯打？ 大佬不想打，要打和我打。 他看向封印师。 大佬，要不我帮你处理吧，刚好你也看看我的技术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 江晨说这么半天废话，就为了等他这一句。 你行吗？ 哼，行，你就瞧好吧。 好，我信你。 他转向几位新人。 你们和他打，打赢他，我再考虑和你们打。 几位新人都很听话，纷纷点头，也出来一位魔族剑客。梦中取魂看得信心十足，他比对方高2级，又拿着成装，打起来还不是小菜一碟，便抽出剑。 来吧。 江晨带着大外甥往旁边的草地一坐，看着新人一上来就用一套犀利的连击打掉了对方 30% 的血，然后乘胜追击，把人按在地上摩擦了一顿，快速分出胜负。梦中取魂表情空白，躺在地上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江晨走过来给他搭台阶。 是不是我在旁边看着你紧张了？ 可能是我光想着怎么给你表现了。 PK 的时候不要多想，换一个。 他伸手一指 那个。 梦中取魂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，发现是个脆皮。 好， 别多想，加油。 他说完坐回去，看着脆皮给梦中取魂放风筝，放了7-8分钟把人溜死了，指挥道。 再换一个。 下一位新人一语不发出列，发送 PK 邀请。梦中取魂当着这么多粉丝的面当然不能认怂，硬着头皮按了同意，新人便冲过去也按着他摩擦了一顿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